妙法莲花经卷第五，妙法莲花经安乐行品第十四。以是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诸菩萨甚为稀有，敬信佛故发大誓愿，于后恶世护持读说是法花经。世尊，菩萨摩诃萨于后恶世云何能说是经？佛告文殊师利：若菩萨摩诃萨于后恶世欲说是经，当安住四法。一者安住菩萨行处及亲近处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。文殊师利：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？若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，柔和善信，而不猝步，心亦不惊，又服于法，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如实相，亦不行，不分别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。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亲近处？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长，不亲近诸外道凡智、离间子等，及造世俗文笔、赞咏外书及露骑耶陀、亦露骑耶陀者，亦不亲近诸有空气、相差、相扑及罗罗等种种变现之气，又不亲近旃陀罗及畜诸羊鸡狗、田猎鱼捕、诸恶律仪、如是人等，或是来者，则为说法无所希望，又不亲近求声闻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亦不问讯。若于房中，若经行处，若在讲堂中，不共住子，或是来者，随意说法，无所希求。文殊师利：又菩萨摩诃萨不应于女人身，取能生欲想相而为说法，亦不傲见。若入他家，不与小女、处女、寡女等共语，亦服不近五种不男之人，以为亲口。不独入他家，若有因缘虽独入时，但一心念佛，若为女人说法，不露耻笑，不言空益，乃至为法犹不亲口，方服如是。不傲促年少弟子、沙弥、小儿，亦不傲与同师，常好坐禅，在于闲处修摄其心。文殊师利：是名初亲近处，复次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不颠倒，不动，不退，不转，如虚空，无所有性，一切语言道断，不生不出不起，无名无相，实无所有，无量无边，无碍无障，但以因缘有，从颠倒生，故说常傲观如是法相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亲近处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若有菩萨于后恶世无怖畏心，欲说是经应入行处及亲近处，常离国王及国王子、大臣、官长、凶险器者及旃陀罗、外道凡智，亦不亲近，增上万人，贪着小圣、三藏学者、破戒比丘、明智罗汉、 及比丘尼、好气少者，心着五欲，求现灭道，诸优婆夷皆勿亲近。若是人等以好心来到菩萨所，为闻佛道，菩萨则以无所畏心，不怀希望而为说法。寡女处女及诸不男皆勿亲近，以为亲口，亦莫亲近，徒而悔愧，田猎如报，为利杀害，犯欲自活，缘卖女色，如是之人皆勿亲近，凶险相扑，种种嬉戏，诸淫女等尽勿亲近，莫独平处为女说法。若说法时无得嬉笑，入理乞食，像一比丘。若无比丘一心念佛，是则名为行处近处，以此二处能安乐说。又复不行，上中下法，有为无为，实不实法，亦不分别，是男是女，不得诸法，不知不见，是则名为菩萨行处。一切诸法空无所有，无有常住，亦无起灭，是名智者。所亲近处颠倒分别，诸法有无，是实非实，是生非生，在于闲处修摄其心，安住不动，如须弥山，观一切法皆无所有，犹如虚空，无有坚固，不生不出，不动不退，常住一相，是名近处。若有比丘于我灭后入是行处及亲近处说思经时，无有协约，菩萨有时入于净室，以正益念，随意观法，从禅定起，为诸国王、王子、臣民、婆罗门等开化演唱，说思经典，其心安稳，无有协约，闻殊思利，是名菩萨，安住初法，能于后世说《法华经》。又闻殊思利，如来灭后于末法中，欲说是经，应住安乐行。若口宣说，若读经时，不拗说人及经典过，亦不轻慢诸如法师，不说他人好恶长短，于声闻人，亦不清明说其过恶，亦不清明赞叹其美，又亦不生怨言之心，善修如是安乐心故，诸有听者不亦其意，有所难闻，不以小乘法答，但以大乘而为解说，令得一切种智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，菩萨常拗安忍说法，于清净地而施藏座，以由徒身早浴尘秽，着身净衣，内外俱净，安处法座，随问慧说。若有比丘及比丘尼、诸优婆塞及优婆夷、国王、王子、群臣、士民，以微妙意和颜慧说。若有难问，随意而答，因缘譬喻，敷衍分别，以是方便，皆使法心渐渐增益，入于佛道，除懒惰意及懈怠想，离诸忧恼，慈心说法，昼夜常说，无上道教，以诸因缘无量譬喻，开示众生，咸令欢喜，衣服卧具，饮食衣药，而于其中无所希望， 但一心念说法因缘，愿成佛道，令众亦已，是则大利安咬供养。我灭道后，若有比丘能演说师妙法花经，心无疾威，诸老障碍亦无忧愁，及骂利者又无怖畏，加刀杖等亦无奔出，安住忍故，智者如是善修其心，能住安乐，如我上说，其人功德千万亿劫，算数譬喻说不能尽。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发欲灭时，受持读诵诗经典者，无怀疾道浅狂之心，亦勿轻骂学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求声闻者，求辟支佛者，求菩萨道者，无得老之，令其而悔，与其人言，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智。所以者何？汝是放逸之人，于道懈怠故，又亦不应戏论诸法，有所增敬，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，于诸如来起慈父想，于诸菩萨起大思想，于十方诸大菩萨常应深深恭敬礼拜，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，以顺法故，不多不少，乃至心爱法者，亦不为多说。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发欲灭时，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，说是法时无能扰乱，得好同学共读众是经，亦得大众而来听受，听以能持，持以能众，众以能说，说以能书。若使人书供养经卷，恭敬尊重赞叹，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若欲说是经，当舍疾威慢，浅狂邪伪心，常修则直行，不轻蔑于人，亦不戏论法，不令他而悔，云雨不得佛，是佛只说法，常由和能忍，慈悲于一切，不生懈怠心。十方大菩萨敏众故行道，应生恭敬心，是则我大师于诸佛世尊生无上父想，破于骄慢心，说法无障碍，第三法如是，智者应守护，一心安乐行，无量众所敬。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发欲灭时，有持是法花经者，于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，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，应作是念：如是之人则为大失，如来方便随意说法，不闻不知不觉，不闻不信不解，其人虽不闻不信不解是经。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随在何地以神通力、智慧力引之，令得住是法中。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来灭后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，说是法时无有过失，常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罗门、居士等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虚空诸天为听法故，亦常随侍。若在聚落、城邑、空闲林中，有人来欲难问者， 诸天昼夜常为法故而维护之，能令听者皆得欢喜，所以者何？此经是一切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神力所护故，文殊师利是《法华经》于无量劫中乃至明智不可得闻，何况得见？受持读诵，文殊师利譬如强力转轮圣王，欲以威势降服诸国，而诸小王不顺其命，是转轮王起种种兵而往讨伐。王见兵众，战有功者，即大欢喜，随功赏赐，或与田宅聚落成邑，或与衣服严身之具，或与种种珍宝、金银琉璃、车渠马驴、珊瑚琥珀、象马车乘、驴皮人民，为计中明珠，不以与之。所以者何？独王鼎上有此一珠，若以与之，王珠眷属，必大惊怪。文殊师利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以禅定智慧力得法国土，王于三界，而诸魔王不肯信服。如来言胜诸将，与之共战，其有功者心亦欢喜，于四众中为说诸经，令其心悦，赐以禅定解脱无漏根力诸法之才，又复赐予涅槃之城，然得灭道，引导其心，令皆欢喜，而不为说是《法华经》。文殊师利，如转轮王见诸兵众有大功者，心甚欢喜，以此难信之珠，久在计中，不妄与人，而今与之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于三界中为大法王，以法教化一切众生，见贤圣君与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共战，有大功分，灭三毒，出三界，破魔网，以是如来亦大欢喜。此法华经能令众生智一切智，一切世间多怨难信，先所未说，而今说之。文殊师利，此《法华经》是诸如来第一之说，于诸说中最为甚深，末后赐予如彼强力之王九护明珠，今乃与之。文殊师利，此《法华经》诸佛如来秘密之藏，于诸经中最在其上，长夜守护，不妄宣说，此于今日乃与汝等而敷衍之，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常行忍辱，哀悯一切，乃能演说佛所赞经。后末世时持此经者，于家出家及非菩萨，应生慈悲，师等不闻，不信是经，则为大失。我得佛道，以诸方便为说此法，令住其中。譬如强力转轮之王，兵战有功，赏赐诸物，象马车乘，严身之具及诸田宅，聚落成邑，或与衣服种种珍宝、奴婢财物，欢喜赐予，如有勇见，能为难事，王解计中，明珠赐之，如来亦以为诸法王忍辱大力，智慧宝藏，以大慈悲如法化世，见一切人受诸苦恼，欲求解脱，与诸魔战，为是众生说种种法，以大方便说此诸经，既知众生得其力矣。 末后乃为说是法花，如王解计，明珠与之，此经为尊，众经中上，我常守护，不妄开示。今正是时，为汝等说，我灭道后求佛道者，欲得安忍，演说诗经，应当亲近。如是四法，读是经者，常无忧恼，又无病痛，颜色鲜白，不生贫穷，卑贱丑陋，众生傲见，如慕贤圣，天诸童子以为吸屎，刀杖不加，毒不能害。若人恶骂，口则闭塞，游行无畏，如狮子王，智慧光明，如日之照。若于梦中，但见妙事，见诸如来坐狮子座，诸比丘众围绕说法，又见龙神、阿修罗等数如行沙，恭敬合掌，自见其身而为说法。又见诸佛身上金色，放无量光，照于一切，以梵音声演说诸法。佛为四众说无上法，见身处中，合掌赞佛，闻法欢喜，而为供养，得陀罗尼，正不退智。佛知其心，深入佛道，即为受记，成最正觉。与善男子，当于来世得无量智。佛知大道，国土严正，广大无比，亦有四众合掌听法。又见自身在山林中收集善法，正诸实相，深入禅定，见十方佛。诸佛身金色，白福相庄严，闻法为人说，常有是好梦，又梦作国王，舍宫殿眷属，及上庙五欲，行艺于道场，在菩提树下而处狮子座，求道过七日，得诸佛之智，成无上道矣。起而转法轮，为四众说法，经千万亿劫，说无漏妙法，度无量众生。后当入涅槃，如烟尽灯灭。若后恶世中说是第一法，是人得大利，如上诸功德。